My Radio 强势推出独立付费节目，赢爆全世界同郁敏射马。大家要记得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 电邮地址。多谢大家支持 My Radio 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各位观众，科学新知呢，由他这个节目的诞生到现在前后都很多年了。 其实是年龄而已。 但以前 有做过嘛，只不过就在其他，我记得应该是其他平台。咁呢段时间呢，我哋呢个节目其实就喺某啲嘅问题上面，某啲情况之下相当低调嘅，即係举个例啦，譬如喺呢个收费表入面呢，你唔会见到科学新知呢个栏目嘅。咁经过My Radio 管理层啦同埋技术人员嘅商量之后呢，咁我哋大家自决定呢，就科学新知呢就从呢个月开始呢就加入咗呢个收费行列啦。咁呢个收费行列大家唔好误解呀，就係佢你仍然可以收睇嘅。咁而你覺得你想支持呢個節目嘅話咧，咁其中一個方法就係你可以付出個月費啦。咁好一個好重要嘅信息表俾大家知嘅就係陳振博士喺呢度做咧，從來咧佢都係義務嘅。 咁我都會繼續樂意去義務去幫助啦。咁當然即係運行呢個節目咧，都一定係有佢嘅開銷喺度嘅。咁所以咧，好希望大家咧就真係去支持呢一個節目，而且即係我願意相信咧，科學新知呢個節目咧，都喺雲雲而家香港嘅媒體入邊咧，都比較少係有呢一類可以咁緊貼科學知識，而且亦都可以咧用一個粵語嘅呢個媒介去傳播知識俾大家。咁啊，當然我亦都即係無論喺份內事嚇為大學本身或者科普傳播嘅工作，咁我亦都好樂意去繼續去義務嚟去即係宣講呢個科普啦。 係啊，咁大家要知道咧，就係今時今日香港咧，我哋個成個社會係好需要呢一種跨科制嘅知識嘅交流。譬如所謂文科傳統嘅文科同埋傳統嘅科學之間要有對話啦，呢個之其一啦。更加重要的就是整個社會是不要變成科學嘛， 是的， 要培養對科學的尊重和興趣， 是 的，我們的社會才得到進步的，所以我們都是很希望就是這個節目能夠即係不斷去發展啦，同埋 係啦，咁我亦都希望大家鼓勵我哋真係有心機做出嚟一啲，我亦都相信係一啲有質量嘅節目啦。 係啊，咁另外即係喺呢個基礎上面咧，我哋亦都研究緊咧，就係科學新知咧，可能係出一款 T 恤啦。咁個 T 恤嘅最重要嘅設計咧，就係一條 formula， 一條公式，係嘛？咁條公式咧就要交俾陳振博士咧去。选择啦， 去选择，唔系我去推导啊，我去选择啫。 唔系由你去思考出嚟，由你思考出嚟啦。我好惊咧，就系你思考到之后，你唔会喺呢个节目出现。 系 个原因就系因为你已经成为即系物理学界好著名嘅人物。OK， 咁啊，今日即系我哋讲呢样嘢，就希望大家 系啦，希望大家真系多多去支持，即系呢一个 My Radio 月费计划吓，亦都去支持呢一个嘅香港嘅科学的声音，咁、 okay. 我继续乐意义务为大家服务。 好，多谢。嗱，翻嚟嗱，呢个新闻咧就唔系边台档啦，就喺香港嘅电视台咧都几详细报道嘅。咁就係話咧，超新星咧就原來咧唔係話爆咗一次咧就銷聲匿跡嘅，原來係爆好多次嘅。咁但係咧，作為行外人咧，咁我第一樣嘢想問你，咩叫何謂超新星？ 最簡單講，當有一啲比太陽質量三倍以上嘅嗰啲星去走到生命的盡頭，佢嘅即係核聚變反應已經即係之前都維持一個穩定狀態嘅時候咧，佢走到最後就會突然之間冷卻塌縮。但是就有個大型的反彈，咁就一次過就將好多佢嘅質量咧就爆出嚟掟咗出嚟，咁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即係恆星一種巨型嘅星死亡嘅過程，咁超新星就係其中一個過程嚟嘅嚇。咁即係其實就即係呢度都要即係解一解嘅就係、是、咧，呢、這個禮拜我發覺啲天文新聞啊、粒子新聞忽然之間都好多嚇、啊，即係其實同時間我係都會睇到其他啲關乎於生物啊嗰啲都有嘅嚇、啊，但係即係我又覺得呢幾單咧就真係幾多顛覆我哋以前想象嘅一啲 物理現象，所以就一定要執下呢啲嘢嚟講下先。 嗱，我哋跟住會講嗰個重要性，但我想問你就係、是、喺中國歷史上我哋有幾多記錄記得我哋見過超新星？ 即係如果講中國人歷史最威就是宋朝嗰次記嗰粒客星，即係喺個日頭都可以喺天空上面見佢枕住光住幾個，即係成個幾兩個月噶嘛嚇。咁、然之後後來咧記錄咗呢粒星之後，相隔差唔多1000年嘅時間啊。再睇翻咧同一個星嘅位置入邊咧，就係、是、一個叫我哋今日叫一個蟹狀星雲，入邊中間就有粒脈沖星或者叫中子星嘅嘢。咁、而呢最得意就係呢一個咁嘅記錄咧，就係、是、已經喺1000年前咧由中國人記錄咗落嚟，而今日我哋睇到咧，隔1000年後咧就係、是、一個蟹狀星雲。咁嚇，咁呢個就係你可以話最古老中國相喺天文學，尤其是關於超新星呢樣嘢嗰個記載啦。 咁超新星如果喺歷史上記載咧，其實係咪對於我哋定嗰個歷史嘅時間有一個好大嘅幫助？ 你問我又即係。總會有幫助嘅，但係因為呢樣嘢本身咧，唔係真係可遇不可求。你咁啱即係原來係世界上幾個文明同時見到話咧，咁你都幾肯定佢哋即係如果大約都係嗰個年份嗰、那個日期話，你幾乎肯定佢哋都係見到嗰樣嘢啦。甚至乎你用呢樣嘢嚟幫我哋校準翻佢哋嗰個記載入邊有冇誤差添。 係啊， 咁因為呢樣嘢超新星呢樣你都幾難得，即係好少可以話喺幾個月之內突然之間即係喺即係咁樣見嘅。咁所以 即係我問嗰個問題好簡單，就係話如果見到應該係同一樣嘢嚟嘅，就唔會話你見到嗰個喺另外一個地方或者點。所以我哋定到個時間就係以大家係講緊同一樣嘢。係 啦，係啦，係啦，而且就好多文明都好中意記錄天文嘅嘢咁。係咁，但係你話呢樣嘢點解要又攞出嚟講，有咩咁特別咧？咁就係因為我哋不嬲咧，以為自己啊對於超新星嗰個理解咧，都7788999100噶啦。咁細路即係而家我會覺得嚇，我唔知嚟緊啲小學會唔會都要噏埋就係話咧，我哋見到個太陽咧，其實都係星星嘅其中一種。不過我哋個太陽咧，喺走到而家係走到生命嘅中期，走到去最後嘅時候咧，佢亦都會慢慢冷卻衰亡，就變成一粒白矮星咁樣嚇。中間可能仲經過一啲叫紅巨星嘅階段。咁呢啲可能係一啲咧，即係我估初中啊都要開始掂下呢啲嘢。咁但係如果頭先有講啦，對於一啲咧比太陽800重三倍以上嘅嗰啲咁嘅星咧，佢死嘅方法就好唔同嘅，佢就會爆死嘅。咁爆嗰下咧就係叫做超新星爆發咁樣。我哋以為咧超新星爆完之後就冇咩特別嘢發生噶啦，爆完跟住就轟轟烈烈幾個月喺天空好光見到，然後就冷卻，跟住就消暗，最後就可能形成一個好華麗嘅星雲，咩都冇，跟住就冇噶啦。OK， 呢個就即係我。即係我哋不嬲有個套版印象就係咁樣咯，或者就係譬如好似太陽咁，佢就算形成咗一個白矮星之後，外面可能仲有一啲我哋叫吸積盤，佢唔即係有啲塵埃堆累積得耐咧，跟住佢亦都會累積得夠多夠重嘅時候咧，亦都會咧攣入去中間，然之後又形成另外一種嘅超新星爆發。其實就離唔開就係話，當突然之間即係有一大量嘅物質去湧入去呢個中間嘅星體嘅時候咧，就有機會產生到一啲。即係反彈式嘅爆炸，咁啊，即係都係一種超新星爆炸嘅一種。即係我哋會認為呢啲嘢爆完之後就冇嘢噶啦。咁啊，質量大啲，咁啊，爆得光啲耐啲咯，冇咩特別啦。咁然之後再仔細啲分類，叫 Type 1 Supernova、Type 跟住 Type 1 A、Type 1 B， 跟住有啲 Type 2 Supernova 咁嘅樣。咁就冇乜好特別嘢發生嘅。然後可能有啲更加能量大啲嘅，有時有人提議過啲叫做超新星 hypernova 呢啲咁嘅嘢，就攞嚟解釋點解會有呢個伽馬射線爆發嘅嚇。咁 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佢爆完之後嗰啲射線射到， 佢爆嗰下會產生好大嘅射線。咁、但係通常你講得呢啲咁樣嘅星體爆炸模型咧，其實都係為咗解釋一啲好極端嘅天文事件，然後我哋都預期佢咧。爆完之後就冇噶啦，長氣就做完噶啦。咁呢個就係我哋一個套版印象嚟嘅。咁但係即係呢單新聞最得意嘅地方就係話咧，佢話到俾你聽，我哋以為爆完冇氣體嘅超新星，原來仲有啲好驚奇嘅走出嚟嘅。 咁而且呢個發現咧就係嚟自一個加州大學 Santa Barbara 分校嘅天文台 intern 嚟嘅。 喺得加州做天文就一定即係，譬如加州我知，譬如 Santa Cruz 嗰啲做天文好，因為天氣好啊，大曬嘅呢啲嘢。 咁但係可能呢個都係有少少撞彩啦，因為佢 intern 我估咧都係 即係嗰啲 professor 唔做嘢先俾佢做，所以佢晚晚都喺度，咁就俾佢見到。咁但係咧就係、是、一個即係、就是、可以講話顛覆咗我哋對張星理解嘅一個事件嚟嘅。咁但係大家就唔好睇呢件事，因為咧後邊咧將會有好多呢啲即係對我哋重新去審視過呢、這個天文學嘅一啲意義。嗱，咁我哋跟住去問咧就係、是、佢所謂見到呢個張星唔死嘅意思係點解咧？ 我會講得仔細啲，死唔斷氣咁。超新星佢塌縮反彈式爆炸，爆嗰下個光芒持續即係幾個月，然之後慢慢衰暗落嚟。咁我哋以為之後就冇嘢啦，即係我哋會見到佢叫所謂 die out 啦，因為有個 transient 咁樣啦。但係佢跌跌下嘅時候咧，竟然嚇我哋今次喺呢個事件發覺喺一個好長時間之後，佢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又光多次，先至再挫落去。即係你發覺咧，佢個光度個變化咧。嗱，咁啊平平無奇，突然之間，上到好高，跟住慢慢跌跌跌跌跌咗落嚟之後，咁啊以為冇嘢咯，跟住又挫高啲，跟住又跌跌跌，連續反覆咗，即係會有反覆嘅情況出現，即係佢係會係爆完又爆，死完再死。 咁佢顛覆嘅意思就係以前我哋覺得佢爆完之後所有能量都消失嘅，但係似乎唔係啦。 啊，我即係爆完嘅時候，因為咧佢個過程係好激烈嘅，佢一下子就將佢幾乎大部分我哋會認為所有嘅氫氣。就會掟走曬噶，因為氫氣係最輕，而且一定喺最外圍嘅，佢會最先被即係灑出去嘅。 嗱，呢個最大嘅疑問就係佢曬出去之後，跟住我哋見到呢個黑噶嘛。 嗯哼， 咁換言之，入邊應該係冇乜特別嘅物質喺度可以俾佢再爆噶嘛。 嚇，甚至乎我哋會話啦，可能入邊。即係其實爆完之後，一係就變成一個中子星，一係就喺個黑洞嚟。 嗯，係啦， 所以應該冇乜嘢。可能最更加大嘅興趣就問下嗰度有冇黑洞。 嗯， 但係就好少留意原來外邊仲有可能有其他嘢嘅發生嘅咁樣。咁佢而且即係頭先再講嘅就係話啦，喺呢啲咁樣嘅超新星爆發過程入邊咧，佢喺爆之前咧就會將好多嘅元素咧由輕到重咁樣排列嘅，越入邊嗰陣就越重，因為越沉底啊，你可以理解就係、是。外面嗰啲係越輕嗰啲嘢嚟嘅，咁所以一爆嘅時候咧，就喺最外圍嗰啲氫啊、氦嗰啲咧，就最優先被踢咗出去，喺最外邊嗰度出咗去。咁 入邊嗰嚿嘢就要好大能量先爆出嚟啦。 係啊，就係好一啲好重嘅嘢，咁然之後入邊剩翻嘢好多時就會係翻就會進一步塌縮變成即係中子星或者係黑洞，咁就以為係完結噶啦。咁會唔會仲有機會就係話突然有其他嘅機制令到佢個光芒重現，然之後爆多次呢？我哋冇乜太在意呢樣嘢，但係可能一次半次都唔係咁驚奇。但係而家睇到就係話佢枕住都可以係咁嘅時候呢，就有即係就變咗就係要提醒我哋話有啲嘢需要去解釋。而且其實呢，即係行外人就會覺得我咁爆完幾次咁，可能佢有啲嘢有啲嘢積聚咗落嚟啦。咁都要問啦，佢喺邊度重新積聚到啲嘢嚟呢？另外呢，其實我覺得行內人更加關心呢，就係嗰個氫嘅成分嘅問題。我哋以為啲氫係走曬啦，但係點解佢後來再爆嘅時候，我哋發現都原來仲有好多氫喺度呢，我哋唔明嘅。咁會唔會係代表住我哋不嬲所研究超新星爆炸嗰啲咁樣嘅模型，甚至乎電腦模擬係有嘢要修正嘅呢？呢樣就係最精彩嘅地方。 嗱，但係頭先你講到爆完再爆到，點解會而家有人會扯到呢個反物質嗰個問題上面咧？ 嗱，呢個其實我唔係好知佢點樣仔細扯到反物質嗰度。咁但係你如果問我，就純粹淨係諗， 唔係可能我講嘅應該係暗黑物質。 哦，係啊，同反物質嚇暗物質啊。 Dark matter。 我都未諗到好即時嘅關係。其實你問我話，即係佢會。即係呢樣，因為首先就係佢未必一定需要用暗物質嚟去解釋。你用即係要夾硬用，我覺得都冇乜所謂。但係我就未有睇到啦，因為喺呢個新聞入邊，我都唔係好覺去睇呢一兩樣嘢出嚟。咁但係我又即係呢度又介紹一下佢哋個觀察過程啦。即係點解今時今日先至會見到呢樣嘢咧？咁你話如果吹佢爆完再爆，咁好多人都會識得去噏呢啲嘅。但係今次真係睇到。因為本身咧呢個星本身1954年已經睇到佢爆咗一次，然之後喺1993年又睇到佢又爆，咁而家最近2019又爆，咁啊好煩啫。其實咁樣即係喺同一個星咁樣反覆去爆嚟爆去咧，第一曾經爆過個星咧，大家咧唔會太留意噶啦，大家係最留意嘅第一下爆嗰下啫。 之後點解唔太留意呢，就因為我哋好有信心，以為之後都冇咩發生㗎啦，死咪死囉，死埋一邊囉，搵啲新嘢仲好囉。但係而家就係、是、即係我好覺得點解係由個 intern 去做飲解，基本上呢啲嘢呢，呢啲曾經爆過嘅嘢，咁有啲進一步嘅研究，照佢都冇乜特別嘢發生㗎啦。但係 俾佢搞住先囉。 但係如果又有資源又想平你做，咪俾啲 intern 呀，啲即係可能俾一啲比較即係都唔使 postdoc 嚟去做嘅，揾啲可能係一啲 undergraduate level 嘅嗰啲咁樣嘅業餘研究嘅同學嚟去參與一下咁樣，咁啊俾佢，但又睇到一啲嘢喎，咁啊而且睇到嗰樣咁嘅結果咧，又比較即係有衝擊嘅，即係顛覆我哋以往嘅想像。咁我見佢好似頭報咗去 Nature 嗰度添，好似都 報咗。咁頭先你講就係因為太平常啦，即係覺得都冇乜新嘢，所以咪俾條僆睇咯。咁但係頭先我講過咧，就的而且確有講嘅。咁而家係扯上去嗰個所謂反物質， 反物質 嗰度。但係呢個 即係另外一個新聞啦。 係啦，咁呢個我哋唔需要而家係去細表啦。但係即係有係開始有呢個講法㗎啦。咁嗱，呢一個超新星咧，如果你話佢一路咁爆，嗰、那個結果係佢一路爆之後都慢慢暗落去，定還是佢會 keep 住一路咁爆發嘅？ 其實呢樣又要真係追問啦。既然我哋睇到有啲咁樣嘅特例，係會係呢一個超新星爆發完之後，唔係就此完結嘅。咁我哋咁呢樣嘢會唔會其實原來常態，我哋唔知咧。咁首先我哋要知道，雖然呢粒星咧係1954年爆完，跟住1993年又再爆，中間隔開都成即係幾廿年啦咁。咁但係幾廿年呢個咁樣嘅時間咧， 喺天文界嚟講，只不過即係 喺宇宙天文尺度嚟講，係一個好短促嘅時間嚟嘅啫。即係佢爆完之後，其實好短促時間之內又再爆。以我哋人類文明咧，真係20世紀中期先開始識睇呢啲嘢，睇到第一批啦，爆咗啦。咁而家咧就隔咗幾廿年之後翻轉頭再睇咧，就先即係就覺得呢啲咁樣爆完再爆嘅嘢好驚奇。咁啊，即係我 而家呢度係講五次噶。是五次的， 五次 的。 咁即係我哋就即係以我哋人類嗰個咁樣嘅觀察時長嚟講，就覺得哇咁樣喺幾十年之間五次去重爆，咁就好古怪。咁如果放諸天文，其實佢係一個好短促嘅時間，亦都可能唔係一啲好原來唔係咁即係咁特異嘅事件，只不過我哋人類觀察嘅時間唔夠長，我哋嘅眼界唔夠闊，睇嘅嘢唔夠長遠，所以先至以為爆完一下就以後冇事發生。咁所以啦，突然之間就會諗啦，喂，所有我哋曾經觀察到嘅超新星係咪值得重新再審視？ 哦，咁啊大鑊啦， 重新抄翻嚟再睇一次咧。咁有啲以前爆過喎，會唔會我再要重新？ 你講一樣嘢就係、是，而家以前即係呢間嘢未發生時就係、是。爆咗之後，基本上啲人都唔睇嘅， 係唔理噶啦，已經係、哦、我哋邊有即係就會覺得邊有咁多資源同你去一路去及住嘅啫。咁、但係而家你又諗射個衛星上去幫我哋及住啲嘢，又唔係咁貴嘅啫、我哋去一路去做一啲追蹤，嗰、那個能力又唔係太難嘅啫。咁會唔會進一步下一步就會諗啦？不如我哋揾一啲專門去監測一啲以往已經爆完超新星嘅一啲新嘅人造衛星裝置，幫我哋去不停地做一個幾十年嘅追蹤。如果我哋發覺原來大部分嘅超新星爆完之後都係冇嘢睇，但係有少部分咧都係會係反覆咁爆嘅時候咧，都好值得做，都好值得去了解點解有一種咁古怪新嘅現象出嚟，入邊會牽涉到一啲乜嘢機制咧？最懶嘅方法就係話，會唔會去其實原來側邊咧係有一個源源不絕嘅嘅物質嘅氣體物質嘅源頭，幫我不停地掉一啲星際氣體落去嚟去浸滿重新浸滿翻呢粒星。所謂浸滿嘅意思係咩咧？就係話令到呢一個爆完嘅超新星嘅外圍重新堆積咗好大量嘅氣體物質。於是乎去累積到某一個地步之後咧，又好似一個等於你將啲沙整成個沙丘。到咗某一步頂唔住啦，就冧啦，一下咧就冧翻入去個星嗰度。咁於是乎有一個新物質重新灌注嘅時候，呢種咁樣嘅即係超新星爆發嗰種反彈式爆炸嘅反應，咪可以重新出 現。但你頭先講嘅最大嘅疑問就係呢啲物質喺邊度嚟？ 係啦，咁呢樣又要睇下，其實就係、是物質喺邊度嚟啦。咁我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懶嘅假説咯。但係會唔會？仲有其他第二、第三個可能性係我哋唔知道，亦都更加即係超乎我哋想象嘅咧。咁全部即係呢啲嘢就要去研究咯，就真係唔知啦。即係我呢度就純粹幾秒鐘噏咗出嚟，但係 佢如果真係可以立項變成為一個正式嘅天文嘅一個研究話，都係一個好就係、是、有意義咯呢樣嘢就。 咁頭先你提到咧，就係呢個會可能刺激到我哋會重新睇翻曬啲超新星嗰啲啊。咁以我哋而家嘅條件咧，我哋要加啲咩嘢先可以做呢樣嘢？ 嗯，我第一時間諗就係最好寫一個人造衛星上去，即係上個太 陽。但係我意思就話，超新星其實喺我哋宇宙好多地方都有噶嘛。 係。 咁我哋點解會寫一個可以做到呢樣嘢？ 而家都是可以同一時間睇到好多， 即係佢會周圍好似望遠鏡咁三六十度咁轉， 係啊，咁然後就你一發覺嗰個特別信號，特別集中喺嗰度，再收集影耐啲咁。因為佢你所謂咧嗰、那個太空望遠鏡影嘢咧，佢一次唔係淨係影一點嘅，即係當然啦，佢成個全即係佢個鏡頭一次過就會係掃到成個天空嘅某一個範圍。咁、你可能就係集中嗰幾個範圍邊一次過捉住幾個目標物，咁、你變咗可以一個鏡頭一個角度可以捉住幾樣嘢，咁同時間就係亦都可以，即係你當然啦，你有幾個唔同嘅鏡頭零嚟零去嘅時候，咁可以即係捕捉到成個天空更加多嘅唔同部分。另外就係話見嘢，即係嗰個嘅天文望遠鏡、那個衛星本身自己一路去旋轉嘅時候，亦都可以掃到天空上面唔同嘅範疇，咁嚟去幫我哋去做一個即係、可能係以每日為一週期啊，或者係一個即係更加唔同時長嘅為週期嘅一個觀測。咁即係。有意義咯。咁而家喺呢一個咁嘅研究，佢就唔係一個人造衛星添，佢純粹係一個地面嘅望遠鏡嚟。 係啊，呢、這個就喺加州喺望到，即係而且係無意中，即係唔係有意識去望咁、所以有陣時好多時咧，啲發現咧都係一個意外嘅過程。 意外咯，抄翻啲舊嘢嚟去睇，咁樣去揾到翻出嚟啦。 咁、如果整體嚟講咧，即係喺呢個問題上面，如果我哋即係去加多啲想像力咧，去解釋呢個超新星嘅，即係其實上唔識對我哋對整個即係宇宙嗰個睇法有啲咩嘢嘅啟示？ 最好就有啲嘢顛覆我哋主流嘅諗法啦。嗱，我喺呢度可以即係叫做沉少少即係可以話你話温下書又好點都好咯，或者係叫即係簡介再簡介一下超新星佢本身嗰個嘅過程係點樣樣。頭先好簡單講得好，即係好快好籠統咁，就係話當一個星體佢發光發熱嘅，好似我哋太陽呢啲，佢用核聚變反應嚟維持住自己本身嗰個嘅重力平衡同個熱平衡。佢有個核聚變反應將粒星不停爆出去，但它本身的重力也將物質拉回來，所以就兩者角力之間維持到一個平衡，所以我們的太陽現在看到就是一個這麼穩定的狀態。但是當到最後呢，它裡面那個星體那個的物質成分有改變的時候呢，它給出來那個核聚變那個威力有所不同，咁於是乎就佢個星本身就嗰個狀態會有所調整，但係你都知道就係話，如果當一啲可以被聚變嘅物質已經係唔能夠即係唔足夠啦，冇方法去有效地撐住粒星嘅時候咧，咁嗰粒星就 柴燒曬啦，啲柴燒曬啦。 咁但係咧，即係作為即係如果譬如喺星體作為一個燒完嘅柴，佢會點咧？佢就係、冇任何嘅核反應嚟 keep 住佢個 size 咁大，於是乎佢自身嘅重力就會將自身嘅物質一下子扯翻入去，一冷卻扯翻入去嘅時候咧，去到一個中間有個即係位就會 臨界點啦， 即係唔可以用臨界點呢個詞嘅，純粹就係去到一個位就會有個反彈，即係其實即係嗰種反彈好粗疏地可以理解到就係咁，你個波跌落地都反彈嘅啦，即係似似地一樣咁嘅，又唔係完全係。咁但係總之遭遇到咁反彈嘅時候，就一下子突然間將好多物質就一下即係大量咁樣彈翻出去，而且咧講彈翻出去嗰種威力係可以好即係好大嘅。嗰、那個位係點嘅樣咧？即係我唔知，即係我哋有冇即係可唔可以講一次 show 到個咁嘅抄到咁 video 出嚟啦？咁如果即係大家可以即係如果屋企試啊，要小心啲，將個籃球擺最底，足球擺上啲。排球再擺上啲，跟住網球擺上啲，乒乓波擺最上，將我哋日常見到嗰啲波由輕至重擺上去。當然其實你需要揾啲嘢，即係令到想辦法令到可以臨埋一齊，但係你一堆波都難臨埋一齊噶啦。但係總之反正係將一啲咧，將一啲物件由輕由上而下輕至重咁揼落嚟。你試下一個咁樣嘅 setting， 你將佢一下子一放手跌落地反彈，你會發覺咧。最高最輕嗰樣嘢咧，反彈嗰個速度咧，超乎你想象。咁呢個就係可以理解到喺超新星爆發嘅時候，因為佢最後咧最重嘅物質沉曬底，最重嘅物質係咩？鐵啊、氧啊、碳啊、氮啊呢堆咁嘅嘢。 輕啲嘅就再有一啲皮啊、棚啊呢啲跟住再外面有啲害啊，然之後再外最外外邊嗰陣最頂嗰陣就係輕。成個超新星佢喺即係沉冷卻沉落去反彈之前，係入邊嘅物質咧由輕至重排列好曬，所以佢一下子塌縮再反彈的時候出嚟嗰個威力就非常之非常之強。咁呢樣就係我哋去即係理解到嗰個超新星嘅爆發點解咁強嘅原因。咁亦都可以同一個圖像你理解到就係同佢喺一個好短嘅時間入邊就會將好多好輕嘅物質就灑出去。而且可以維持住一個好好長嘅時間嘅光芒，咁但係啦，掟完之後一下咧，就一下發泄曬，咁啊冇噶啦，入邊就剩翻一個鐵殼咁嘅嘢咯，可能仲有一啲比較周圍一啲重嘅物質都會 留。咁而家成個問題就係、是，原本我哋以為鐵殼入邊，而家我哋估計應該仲有嘢喺度，但係我哋唔知係咩嘢。 成件事係咩樣？係啦，嗱，我哋以為自己好，我哋好以為自己好清楚入邊剩翻啲咩嘢。 其實就唔係。 入邊會剩翻一個中子星咯，或者剩翻個黑洞咯。跟住外邊啲嘢掟咗走，咪掟咗走咯。有啲唔肯走嘅圍住，仲圍住喺側邊咯。如果係圍住中間變咗黑洞嘅時候，咁跌咗落去，咁你都唔會有啲乜嘢再睇到噶啦。咁以為就係咁樣咁嘅結局噶啦。但係就似乎又唔係咁簡單。咁啊，如果入面外面再有啲嘢灌注佢，令到佢有機會再嚟多次塌縮反彈，再爆炸嘅時候，咁就係一個好平嘅解釋。但係亦都會唔會有啲我哋其實唔係好清楚嘅呢啲過程？我講就講到好似頭頭是道啊，啲物質排曬隊，然之後咁樣去反彈，解釋到咁強烈嘅爆炸。但係會唔會有啲其實係我哋忽略咗嘅細節，令到原來係？輕啲嘅星同重啲嘅星出嚟嘅結果會有啲唔同嘅，會唔會係有啲再仔細嘅分類咧？ 簡單嚟講，其實呢個問題就係令到我哋對超新星入邊嘅組成嘅物質有新嘅理解。 成個過程啦，你即係都要即係審視一下咯。即係有啲嘢我自己都唔係好肯定嘅原因，就係因為咧，我都唔知道，原來可能性係仲有其他嘅即係我自己一路都係。我雖然不是研究呢方面專業，但係由細至大喺天文啲嘢，大家都係咁寫咗幾廿年嘅啦、你而家話俾我聽啲嘢，原來爆完再爆，死完會再死，而且死極唔肯死嘅，有啲可以係咁嘅。咁、你可以話個別事件唔使理啫。但係如果天文嚟講，你突然之間揾求其揾個細路都可以咁睇一個爆咗幾廿年嘅星，都可以突然間咁樣攬手可以揾到出嚟嘅時候，你專心啲去揾，可能係揾到好多嘅例子。 因為呢個仲 explore 嘅，就係而家只不過係一個 example。係問題就係、是。喂，再找下去可能完全跟我們的想法有相不同的。 是啦，那如当我們重整這些超新星爆发那個的过程结构的时候，会不会重新认识之后又帮助我們解决到其他的一些问题呢？会不会譬如说伽马射线爆发我們有些更好的解释呢？或者甚至乎即我觉得更加即又即天马行空一些。對於黑洞形成了之後，它周圍嗰個嘅環境，黑洞以外環境發生緊乜嘢事，我哋又可唔可以有一個從新嘅學説嚟去理解呢？即係透過我哋喺度亂咁估啲可能性，咁希望大家能夠感受到，其實就係呢個研究本身，其實真係可以帶來好多可能喺度。係 啊，咁嗱，佢呢個文章入邊咧，嗰、那個句子寫得好精啦，即係最後尾呢兩句，咁我讀一讀俾大家聽啦。But no model exactly fits its light curve. 它發光的 light curve 呢是現在我們 model 完全不能夠解釋的。 這樣也是，即是我們以為我們的 model 不嬲就解釋到，光度隔了幾秒之後就升，跟住隔了幾秒之後就是這麼跌的了，大同小異的啫，個質量大一點我都可以估到給你聽，個 light curve 就是就是這樣，現在就是告訴你不是這樣。 是的，那後面那句就是總結曬成個問題啦。What's powering it is an open question， 因為我哋都唔知道乜嘢嘅後邊嘅能量令到呢個光產生咁嘅狀態。 係啦，係啦，係啊。咁啊，即係呢啲唔知點解會嚟嘅嘢，咁啊，往往先最引人入勝嘅。 係嘛？ 咁所以希望係即係呢一個咁簡單嘅發現，又可以掀起一個即係 新嘅研究 天體物理嘅浪潮啦。 係啊，好，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啦。